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魅力启程，换新出发，全新启程 T90 领跑2017五星级安全碰撞测试，创历史新高。涿州东风启程专营店诚邀您莅临品鉴，详询0312-366-9210。 历时十年精心打造，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，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，以最低的价格、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。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。959资讯快报。 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的通知。自2017年9月1日起，各省区市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每千立方米降低100元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，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每立方米降低0.1元，按政府管理价格的非居民用气约700亿立方米测算，每年将直接减轻下游工业、发电、集中供热、出租车以及商业、服务业等用气行业企业负担70亿元左右。据教育部初步统计，2017年三个专项计划共录取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10万人，较2016年增加8500人，增长9.3%。2017年，国家专项计划录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、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以及新疆、南疆四地州学生近6.4万人。比2016年增加3400人，增长5.6%。地方专项计划录取各省区市农村学生近2.7万人，比2016年增加3700人，增长16.2%。高校专项计划录取边远、贫困、民族等地区县以下优秀农村学生9500人，比2016年增加1380人，增长17.1%。9月2日。涿州市召开全市重点项目调度会，会议强调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坚持目标导向、过程导向和问题导向，合理摆布好三个导向之间的关系，不讲条件克服困难，统筹安排重点突破，全力以赴推进建设。市领导王艳青、周林伟、王志前出席会议。市委书记王艳青在讲话中指出，自从实行重点项目周调度制度以来，各职能部门和园区的工作进展成效明显，取得了阶段性进展。他强调，要坚持规划引领，按照建设要求和时间节点完成好各自分管工作，合理安排，统筹考虑，加快推进重大产业项目、重大承接平台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，推动涿州跨越提升，率先发展。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会议，并就项目建设工作提出具体要求。会上，发改局、京南开发区、高新区、松开区、国土局先后汇报了工作落实情况，并就相关战略合作项目工作推进进行安排部署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立身之本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、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。 的隐形的翅膀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此时啊，正在收听的听众有福利了，九九联手 MS 移民，每月给我们有意向的移民听众50个免费到希腊考察团的名额，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，前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哈。说啊，为什么现在是投资希腊的最佳时期呢？希腊地产开始回暖，与2013年相比上涨了10%，预测未来还会有上涨的潜力。近年来，众多中国传统企业不断进军希腊市场。2016年，中远集团进军希腊，中国国家电网收购希腊电力股份。2017年，中国丝路基金访问希腊，中国小米公司试水希腊市场。加之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带动，希腊经济将会不断的上涨。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元购房，100%获批。一人投资3代永居，26个申根国家可以自由出入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疯狂特购。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李健的《似水流年》。 色的眼泪

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有多美，但愿今仍留慈悲，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以为。为你我受了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 来自李行亮的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哈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刚才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新闻哈，央视新闻，今晚国足赢十二强赛最后一役，客场对战卡塔尔，放手一搏。今晚的23点，2018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二强决战，国足客场挑战卡塔尔队，携着刚战胜强敌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士气哈，国足若想获得小组第三，必须击败卡塔尔。主教练里皮表示，对球队会不惜一切代价放手一搏，让我们一起为国足加油哈！也在今晚的23点，让我们一起守在电视机的旁边，一起为国足加油。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苏慧伦的《Lemon Tree》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可以查看购买你喜欢感兴趣的产品了。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 Lemon Tree。 我的爱是 Lemon Tree，我爱上了雨，爱上你，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，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反复看部电影，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，回忆太远。 Isolation 是住进你心里，什么意思我不清楚，爱多美丽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，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像 Lemon Tree，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不哭哭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， 后不管不管，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你哭哭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还蓝蓝的天气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，纵使啰嗦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太内疚，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，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，决

永驻心意，永驻 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love me。

蚕食被影成霜， 被影成霜， 在水一 张纸夹的预备杯，搭着灰色的轨迹，尽是深渊的水影。我已背上一身苦困，后悔与唏嘘，你眼里却只肯。